不用再逼迫自己，今晚你不用再逼自己快点有反应，你可以安静，也可以慢，不用因为还没热起来，还没动起来，就一直催自己振作，先让身体留在他觉得安全的地方。今晚不用再逼自己提起来，不用再逼自己恢复原本的速度、原本的状态、原本的力气，先把那份一直往上提的压力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安稳下来，不用再逼，身体会慢慢暖回来。